听到佟湘玲带来的经典唱段《干洒热血写春秋》，各位的脑海当中一定都会浮现出那一片雪山上急速滑下来的剿匪英雄们，会想起冷静而智慧的杨子荣，会想起阴险狡诈的座山雕。其实提到智取威虎山，提起杨子荣，很多人并不陌生，尤其是杨子荣初次进山和座山雕用土匪的黑话对词儿，更是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生活当中最有特点的街头暗号。在这部县的京剧当中，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干洒热血写春秋》这个经典唱段外呢，还有一个唱段也很经典，就是迎来春色换人间，来自佟湘玲。 土匪男子见到他金威虎山十八虎山雕百丈在三天壮日寒山岩雄心人深远带藤到一战友混世带鸡眼刀飞朝明教堂地府天马 开心乐呵呵，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回味经典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重温那些流金岁月当中的经典娱乐作品吧。尽管1966至1976这十年当中出现的娱乐作品多半被贴上了时代的烙印，但是也有一些旋律让人难以忘怀，比方说1972年创作的歌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可能很多人都被这首歌曲所感动过，每次听到这优美的旋律，大家的脑海当中就会幻想出一幅美丽的海南风光。不过您知道吗，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词作者郑楠、曲作者刘长安是从来没有去过海南的，他们完全是凭着自己对海南的想象来创作的。下面呢，来重温这首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双手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来自于李双江的演唱。 同样在这个时期，还有两首歌曲随着两部电影的走红而广为传唱，这就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和《渔家姑娘在海边》。《红星照我去战斗》是电影《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74年，而1975年完成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则是电影《海峡》当中的插曲。那么这两首歌曲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我这先卖一关子吧，先来听一听这首李双江演唱的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中单挑肩上，党的骄傲记心头，党的骄傲记心头，叫到记忆心头。小小竹排江中游，滔滔江水向东流，红星闪闪亮，我去战斗，革命代代不朝用，前赴后继跟党走，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披锦绣，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 响在耳边的正是李双江带来的歌曲《红星照我去战斗》，创作这首歌曲的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人傅庚辰。其实当时傅庚辰在为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插曲的时候，电影导演都没有构思过呢，只是最初和傅庚辰商量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在潘冬子乘着竹排去经受洗礼的时候放上一首插曲。不过导演后来愣是没记住这事儿，倒是傅庚辰自己主动联系了词作者，于是就有了这首家喻户晓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而除了这首电影插曲之外呢，电影《海峡》当中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也曾经广为传唱一时。接下来呢，送上这首陆青霜带来的歌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渔家姑娘在海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陆清霜演唱的《渔家姑娘在海边》，创作这首歌曲的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音乐人王明。王明，王明，人如其名。据说他很喜欢小酌一杯，尤其是在寻找音乐创作灵感的时候，更是如此啊。他的很多歌曲都是在小酌之后的状态下完成的。您还真别说，听他所创作的那些歌曲，还真有点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我们继续来重温1966至1976年这十年当中的经典之作吧。在这段时期出现了很多歌颂毛主席的赞歌，比方说颂歌献给毛主席，毛主席派人来等等。而在这些赞颂毛主席的歌曲当中，最为经典的应该属于那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来自卞小珍的演唱。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卞小珍带来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们接着来讲经典旋律。在1976年有这样一首歌曲，它不仅标示着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在张开双臂迎接新的生活，这就是祝酒歌。 当初时光男士去参加一个酒会，在大家举杯同庆的时候，他突然找到了创作灵感，这才写下了歌曲《祝酒歌》。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李光羲带来的歌曲《祝酒歌》，歌声当中司机韩涛，带着调研坨坨，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敬你干一杯。胜利的誓约永难忘，杯中洒满辛苦泪。来，十月里香醇泪，把一身舟举金杯，舒心的酒又美，千杯万盏也不醉。手捧美酒啊，豪情啊，胜过长江水，胜过长江水。锦绣前程当指引，万里山河今朝回。来，展未来无限美，人人胸中春风吹，美酒浇往心头火，燃得斗志永不退。今天那唱一声美酒，明日啊上阵今儿百倍，为了实现自个现代化，愿洒热血和汗水。来，征途上战鼓擂，条条战线皆报备，待到理想化糊涂，咱春晚美酒再相会。来，咱春晚美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像一个人。